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欢迎大家收听我哋文教组嘅节目《一剧之本》啊！今晚咧继续有我冯杰同大家主持啦，亦都有我嘅拍档饺子施淑婷啦。 Hello， 同埋咧每个月嘅第四个星期有我初黄晓初嘅。 我又翻嚟啦， 冇事啊嘛。好啦，初今日翻翻嚟我哋节目度咧，同我哋一齐讲一个改编嘅剧本啊！咁呢个剧本咧，我相信在座咧，可能饺子会比阿初更加熟悉呢个剧本。 系啊，我今日就想听饺子讲。讲吓，我就唔讲噶啦。 咁咧，呢个戏咧就系啱啱咧喺月中 十一号到十三号 嗰啲时间咧，咁就有一个演出嘅公开演出嘅。 系 咁系啦，咁咧啊，我就有份喺里边做其中一个角色。 咁知道问边个啦，唉，搞掂啦。 咁系咩戏啫？ 咁呢个戏咧就系喜美主，咁其实佢系翻译剧嚟嘅，咁啊叫 Funny Money 啦。咁其实系一个1994年嘅剧本啊。咁啊，其实系一个好开心嘅戏啦，睇完就哈哈咁样啦。咁其实观众都睇得好开心噶，咁呢个戏咧其实都第三次喺香港度做噶啦，咁样，咁呢个戏咧翻译咗其实司徒伟健啊，咁其实佢都有一啲改编啦，咁其实变咗个成个故事咧就会系70年代嘅香港咁样嘅，咁啊叫喜美住啦，咁喜美住点解咧咁？个戏呢就个喜呢就係、是、开心嗰个喜嘅。係啦，喜剧个喜。咁喜美住本身就係、是、咩意思呢，就係、是。 明啦，大家 系啊，大家都明啦。 系咩？我唔明白，我冇听过，你可唔可以解俾我听啊？ 其实咧，我初头都唔明嘅，因为我 你唔明嘅，我系啊，讲到好似个个都要明咁啊！你快啲解啊！我而家想听啦，我好想听啊！ 咁我唔赌钱噶嘛？ 咩啊？关咩事啊？ 咩啊？唔系喜美住系一啲赌钱嘅。 唉，算啦，我讲啦，都系我讲啦。唔系喜美住咧，通常咧就系我哋有阵时叫食夹棍嘅。咁的确系赌钱系有用呢两个用。但其实就是讲紧好简单嘛，即系人哋有啲钱，你唔知点样用一个非法亦都系唔道德嘅手段攞咗嗰啲钱走佬，咁咪叫喜美住咯。就係咁簡單嘅係嘛？我冇錯啊嘛，文教組嘅同事， 係咁上下㗎啦，係啦。咁但係今次呢個喜美住嘅喜咧，係喜劇嗰個喜。咁一睇就知啦，就係一個喜劇嚟㗎啦。咁我知道啊，喺呢個演出入面咧，咁啊，餃子都亦都獲得唔少嘅掌聲同埋歡呼聲啦。咁啊，大家睇呢個戲一定睇得好開心。今次呢個戲嘅原著嘅作者係 Ray Cooney 啦，咁就係一個英國嘅喜鬧劇嘅大師嚟㗎。 好多喜鬧劇 係。係啊，咁而改編同埋翻譯就係司徒偉健啦，啱啱啊，餃子亦都睇到啦。咁而司徒偉健亦都有好多即係一啲好出色嘅一啲作品啦。我記得我好多年前就睇過《投注香》， 係啊，我成日都攞亂兩個而家《投注香》同《喜美住》， 係啊，一頭一尾咁樣就係、是、都係司徒偉健嘅作品嚟嘅，亦都係十分之出色嘅。嗰、那個風格咧就好似今次呢、這個《喜美住》嘅作品嘅，好似兩者都有啲關係。 係啊，係司徒偉健改編咗呢個《Funny Money》之後咧，就再衍生咗《投注香》呢個作品嘅。咁、所以個架構、 就係佢自己 司徒偉健先生自己寫嘅，咁啊衍生咗呢個作品咁樣。咁所以其实都有密切关系，所以会好容易捞乱都唔出奇，因为里面都系同钱有关啊，啲价格好似 啊，横财啊咁样。 你讲到好似嗰个剧本其实都系差唔多啊， 咁 样系嘛？ 咁但系我哋今次咧就系主要吓，我哋睇住个喜美住今次呢个剧本咧，咁就去做一个分析嘅。咁啊，今次就咁睇完个剧本咧，阿初你嘅感觉啊，觉得呢个戏系点样咧？ 第一啦，真係好唔好意思，就係、是、我就只係睇到呢、這、一個司徒偉健嘅改編嘅版本，我就冇睇過原著嘅，我亦都未有機會拜讀到個原著。咁但係就咁以呢一個改編嚟講啦，真係已經唔係改編啦，因為對我嚟講，我就係睇一個而家嘅成品啊嘛。我覺得佢好叻啊， 即係佢點樣好巧妙咁用一啲廣東話嘅笑料啦。雖然嗰個年代咧，其實唔係特別重要，除咗話即係譬如電話嘅通訊啊冇咁發達啊，即係最主要係呢啲。所以點解咁多戲咧改翻嗰啲年代啊？就係、是、咧電話通訊好多，好似而家我哋咁發達咧，好多戲做唔到噶其實。 係。 OK， 咁但係咧佢呢個戲咧用呢啲咁樣嘅最基本嘅呢啲設定咧，我覺得係做得好好。我係好耐冇試過齋睇一個劇本，我都已經係笑到我屋企人咧係望咗我哋做乜嘢，係真係好好笑。個劇本本身已經好好笑。咁當然啦，亦都有一部分，因為我睇劇本嘅時候咧，我就可以想像到，因為幾個演員其實都好熟啊嘛，阿陳康啊、阿倫啊嗰啲啊、餃子啊嗰啲，全部都好熟，我可以想像到到時會大約，即係當然佢哋嘅演繹嘅，當然仲有佢哋嘅風采啦。但係我可以想像到嗰個情景究竟會點樣發生嘅時候咧，我就係當場係笑出聲，淨係睇個劇本我已經笑出聲。咁當然啦，我哋好多時都話鬧劇就是、有陣時覺得啊，可能個藝術成分未必係好高。又或者是真系都系胡闹一场，又冇咩特别嘢啊咁样。咁但系论闹剧嚟讲咧，第一其实本身 系 好难写。我老实讲到而家，我唔系记得好多个闹剧系真系觉得系个剧本写得好好嘅，因为好多系好靠个演员个演绎要好好，个戏先至会再上一层楼。但系而家《Funny Money》呢个剧本咧，个剧本本身，我讲紧呢个改编呢个剧本啊，《喜味住》啊，唔系《喜味住》哦，我冇捞乱啊嘛，投注香， 《喜味住》 系啦，咁啊，《喜味住》咧系个剧本本身，我睇嘅时候已经觉得佢系好好笑，咁呢个已经系成功咗一大部分，因为个演员好明显喺攞住个剧本嘅时候咧，其实相对容易去处理，跟住就睇啲演员点样加佢自己嘅火花落去，令到佢更加犀利，咁呢个系真系难排难演难写，咁所以喜味住呢个剧本论睇剧本嘅时候，我系相当之开心。 就喺我自己即系喺电台入面，自己揸住个剧本嚟睇嘅时候咧，都系一边睇一边笑，啲同事就喺度问。笑乜嘢啊你？仲要系即系睇完 办公时间唔准笑啊！ 十零秒，即系好快有一个笑位，好快有一个笑位，十零秒咁样啦，就不断咁笑完停一停，又笑，笑完停一停又笑。啲同事话有冇咁密啊啲笑位咁？咁但系睇个剧本嘅时候真系咁出色啊！咁而即系睇完个演出之后就觉得更加出色添啦！即系所以大家喺有机会可以睇完剧本嘅时候咧，咁嚟紧一啲剧本都系嘅。大家如果可以喺舞台上面或者喺戏院都好啦，可以见到一啲制成品可以俾大家。是看得到的话都可以试下入场去捧一捧场，看看加了一些导演和演员他们的演绎入面怎样可以将那个剧本的一些火花呢再更加可以将它呈现出来。 这个喜味住已经在香港做过三次是吧、 是啊、 我不知道会不会再做第四次了、就是、这个我也要真在这里少少岔开少少说，要多谢这个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因为它这个是一个 program 来的，就是叫剧场再遇，就是将一堆就是本土的不同的制作呢是过往有嗰啲成绩做得几好嗰啲，佢专登俾一个funding出嚟咧，等佢哋再做。因为好老实讲，就算系喜味住做四场定五场，我唔记得咗。 做四场 就。做四场，做边个场话？ 高山剧场。 高山剧场400多位，四场加埋1600位，顶尽我当够2000，就系嗰2000人睇过。即系如果唔系 rerun 嘅话，就算我哋讲到佢几咁天花龙凤，你哋。我哋都只可以睇劇本，當然我哋好建議大家睇劇本啦，係咪？因為係另一個層次嘅欣賞嚟嘅。但係就係即係呢啲咁樣嘅劇場再遇，已經知道係好嘢，就下次再有得做就唔好太遲啦。今次就錯過咗啦，睇唔到餃子啦，你哋淨可以聽到餃子啦，而家 睇唔到大笑喪啦，亦都 梗啦，大笑喪好緊要啦， 都係劇場再遇系列嘅一個演出啦。好啦，咁我哋究竟呢一個喜味住嘅劇本嘅內容係點樣嘅咧？咁我哋轉頭翻嚟咧，再同大家講下啦。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我哋又翻到嚟一劇之本啦，咁我哋继续讲翻咧呢个咁开心嘅戏啦，喜味住。咁咧呢个故事其实系讲啲乜嘢嘅咧？ 饺子系咪今日由你去讲啊？你好熟呢个戏 啊？我都好想饺子讲，我想听饺子讲故仔啊！ 成个起承转合啊，俾晒你讲啊！ 好啦，咁啦， 唔好由你自己嘅角色去。 我想啊， 阿娟咁， 我想啊，系啊， 系佢叫做阿娟。 由我入屋开始讲啦，个故事一大卷。 得唔得？你要讲翻就系成个故事系点样嘅？ 系啦，咁个 故事呢其实就头先讲咗啦，发生喺70年代嘅香港。咁呢嗰陣时呢其实100万已经係好多㗎啦嘛。 即係几多啊？ 100万其实就已经好多好多啦。 即係几多啫？喂，我成日都好头痕啦呢个嘢。即係你冇个 register 嘛，我话好多咁好好难搞喎。咁你哋排戏可能有提过㗎，100万真係几多啫？ 个剧本就话主角男主角可以带晒好多人过去台湾，移民去台湾，可以做到好多嘢，跟住又起到个洋楼啊。 买个岛啊嘛。 係啊，买个岛啊咁样㗎啦。 总之打跛脚都唔使有㗎啦 ,100 万就足够晒㗎啦。 係六七个人打跛脚都唔使有啊。 六七对脚都冇晒啦。 係啦。 係啦，即係总之係可以冒要冒险嘅，值得冒险嘅。咁依家香港就100万真係好多嘢都做唔到啦。咁嗰陣时100万好多㗎嘛。咁就係讲开头就嗰日啦，男主角生日嘅。咁佢老婆就喺屋企啊等緊佢啦，点解咁迟都未返嘅咁样啊。咁男主角就叫梁光昌啊昌啊咁样啊入到去啦，跟住佢冇理个老婆啊，个老婆好紧张咁啊，喂你迟啦迟啦，点解迟咗咁多啊。咁光昌其实冇理佢嘅，咁打电话啦，我要订机票啊，机票我要即刻去台湾啊，去程得啦。吓、啊、回程啊，唔使啦，我哋唔会返嚟啦。咁我老婆真係劲紧张啦。做乜嘢今日你生日，你发生乜嘢事啊咁样。跟住呢老公同佢讲啦，其实呢我抢到100万，跟住打开个劫，跟住我老婆呢就梗係吓真係100万啊。但係老公就同佢讲，总之呢依家你即刻执嘢啦，我哋即刻会飞去台湾㗎啦。跟住老公就係执嘢啦。咁老婆呢就其实唔係好想嘅。咁但係老公交代到啦，咁就总之就唔好同任何人提。咁同时呢其实佢哋等緊两公婆嘅，就叫做卢家炳同埋黄小娟，咁呢两公婆嚟緊同梁光昌一起庆祝生日嘅。咁有人禁钟啦，咁老婆就开门啦。点知呢入到嚟嗰个呢是叫华探长啊，那个华探长是来自沙头角的警署啦，咁样佢话啦，华探长。咁华探长就话我有啲嘢要同你老公单独倾下咁样。咁老婆就话好啦好啦，咁佢大咗执紧嘢喎，你等等啦。咁同时呢亦都有呢个嘅的士司机，即係头先梁光昌打咗去话要去机场㗎嘛，咁 call 埋的士啦，咁就叫彪啊，司徒彪咁样。司徒彪入咗嚟话，喂你哋系咪走㗎，我哋开车要去台湾啊。咁但係华探长又喺度喎，咁老婆梗係好驚，唔可以俾人知道佢哋走㗎嘛。咁於是老婆就话唔係，就即时开始讲咗个大话啦，就係话其实係我妹同佢老公係啦，即係妹夫咁样就去荷兰，唔係台湾係荷兰啫，就打发咗个司机出去等啦，咁司机出去等啦，跟华探长亦都係入咗去厨房啦。呢个时候呢终于丙同阿娟嚟到啦，咁佢老婆呢阿珊亦都想佢哋两公婆帮手劝服阿昌唔好去台湾啦，咁於是就讲咗俾佢哋听佢有100万喎。咁阿娟作为朋友梗係觉得阿珊100万喎，你梗係要跟你老公过去台湾啦。咁因为其实阿珊呢就好紧张啦，咁呢件事好难接受，佢老公唔係咁咁好忠直㗎嘛。咁佢就一路饮咗啲酒，其实佢醉醉地唔係好 control 到自己。 漫画唔識饮酒，我而家可以学㗎嘛。 係呀，可以学㗎嘛。咁 开始学㗎啦而家。 跟住呢咁佢哋就四个好似係同一条船咁样互相去帮手啦。 但又佢哋又搞到乱晒啲名㗎嘛。 係啦。 因为佢哋猛咁吹水又话我有个細佬又有个妹。个妹又叫咩名，个哥叫咩名。 林山 家出晒。 係呀金山。 係呀其实好多个大话喺度滚緊嘅。咁但係呢不断已经好唔清楚里面佢哋讲咗啲咩大话，其实每个人。咁但係呢同时呢亦都有一个唐邦版入咗嚟喎。咁唐邦版呢其实就係话呢有人死咗。嗰、那个死咗嗰个呢就係梁光昌。咁呢咁因为光昌其实係攞错咗人哋个机 构。交换咗喺火车度 系嘛。係啦。咁变咗呢原本嗰个人呢其实係同一个黑帮大佬有个 交易 嘅。 即係毒品交易。 係啦毒品交易。咁但係大佬知道佢冇俾到钱。咁就梗係要殺咗嗰個人㗎啦，俾人殺嗰個呢唔光正先生呢，咁其實攬住咗呢梁光昌嗰個劫㗎嘛， 就係咁咪殺身之禍囉，攞住攞百萬去攞住叫搭報紙同個光酥餅㗎大佬，唔係唔推冧佢呀嘛， 入面仲有晒梁光昌嗰啲自己啲資料呀、電話呀 click click 嘢， 係啦，咁所以呢唐魔法就覺得嗰個死咗嗰個條屍呢就係、梁光昌，咁於是呢就不斷要人認屍嘅，咁但係呢佢哋就喺度搞搞搞搞 搞咗好耐啦，又要揾边个去认尸咧，又要冚大话啦。咁但系咧发展到咧到最后咧，其实佢哋有个人咧就唔小心咁样攞起咗个电话咧，就同咗个阿大阿哥，即系黑帮大佬讲咗呢度嘅地址。 阿的士阿彪讲嘅， 唔系啦，阿的士佬阿彪讲嘅。 无啦啦，因为个个都唔肯接电话嘛。 接电话， 你咁多人都唔接电话，我帮你接啦。个的士佬就 打错打错 电话， 系打错啊！呢度系沙田小沥源乜乜乜几多地址讲晒出嚟，打错啊！ 咁佢哋成村人咧就谂住走啦，成日都话要走噶啦，咁但系咧黑帮大佬嚟到点算咧？咁反而咧系阿吕中豪杰、阿黄小娟咧同阿珊咧就夹手夹脚咁样搞掂咗个黑帮大佬啦，跟住打到佢唔知点样甩教啊！ 系 佢本身已经俾阿唐帮板落个车撞到噶啦， 撞到， 跟住就俾人话探长唔知打到佢咩牙教又甩埋啊，手教又甩埋啊，跟住再俾两个吕中豪杰系嘛，跟住再将佢打到 不似人形啦， 系啦， 系变咗形嘅巢啊嘛， 系啊，最后就俾阿唐帮板就拉咗啦。因为他本身的身上有藏有一些白粉， 白粉 跟住就在这个时候其实阿光昌都将整件事认晒出来，因为太多大话了他冚不到了，加上那个黑帮大佬阿大阿哥来到又开枪又成，令到阿光昌最后决定将整件事就招认晒出来，向阿唐帮板讲， 但其实唐帮板是也都没了件事的，对于整件事还要说吓讲多一次你讲什么啊， 他听不明白，因为可能讲得很快， 总之面前就有个箧打开了就有白粉，跟住就说哇啊，梁光昌先生，你好市民奖啊，因为你 都可以攞到好市民奖啊， 你帮我哋破咗个大案啊，咁样，所以就带咗阿大佬走啦。咁佢哋咧，于是就好平安啦。咁佢哋原本以为咧冇咗100万噶啦，咁样，但系点知咧， 阿的士彪， 阿的士彪咧就好醒目咁样咧， 放火烧咗 阿唐帮板架车， 真系大胆。 咁于是佢就攞咗100万咧，翻入屋，然之后咧同太公讲：哦，攞咗100万啦，我哋又可以去台湾啦。于是成扎就好好开心啦，即系喺间屋出现过嘅所有人都可以一齐去台湾，好开心咁就完咗个故事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劇之本，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今晚嘅一劇之本咧，会同大家讲《喜美注》啊，呢一个由司徒伟健改编同埋翻译嘅剧本嘅。咁个原著嘅作者咧就叫做 Ray Conan 啦，咁佢嘅作品咧就叫做 Funny Money 嘅，咁就系写于1994年嘅。咁我哋今次讲呢个故事咧，其实入面就有好多角色咧穿插住啊，咁啊当中有好多嘅错摸啦，好多嘅大话啦，好多好荒诞嘅情节啦，咁而令到究竟阿光昌可唔可以真系起咗呢个美注啊？咁啊可以走佬去到台湾呢，咁同埋佢同边一个走佬去台湾呢，都呢个系一个好大嘅一个趣味嚟嘅，即系开始都话诶同老婆阿珊一齐去噶，点知阿珊就死都唔肯去，跟住最后咧就立咗阿娟，阿娟话我愿意同你一齐去， 自告奋勇咁， 即刻报名， 系阿娟即刻自告奋勇啦，呢个阿娟， 但系老公喺隔篱嘅， 系啊， 唔理 唔理啊，总之我依家要跟阿昌走咁样，咁跟住好啦，咁阿珊就留喺度照顾阿炳啦，咁样，咁跟住最后就全部四个人一齐走，咁点知？再加埋阿探长啊，加埋阿的士佬咧，最后六个人一齐走，请埋个园丁啊、花王啊、乜乜乜啦，咁啊大家一齐走啦，咁啊最后都系一个喜剧嘅收场啦，开开心心，大家都攞咗一个100万嘅钱啦。咁但系喺成个故事个剧情度咧，啱啱我哋喺咪后都讲，其实都几难去即系叙述出嚟，去描述成个嘅情节出嚟嘅。咁喺个剧情上面，我哋如果用翻一般我哋话喺剧本嘅起承转合嚟讲，今次呢、這个戏又应该点样去分析呢？错， 其实嗰个起承转合啊，相对简单，因为我哋如果去睇个演出或者睇个剧本嘅时候，其实个事件好简单啫嘛。个本身个主要事件就系有100万，而家点算？我点样可以立个100万走？喺梁光昌嘅角度， 系 咁中间就有唔同嘅枝节，突然间有个华探长走入嚟，又原来系我唔知 佢系希望 欺诈啦，入嚟其实都系欺诈啦。 其实佢系扮嘅啫嘛，佢唔系真系。 佢系散 佢系散仔嚟嘅嘛，佢系差人嚟嘅，但系散仔嚟嘅啫嘛，就扮系探长咁啊，入嚟就其实系拗烂脚啦，想办法啦，屈佢钱啦，屈梁光昌钱啦，其实系因为啲其他嘢嘅咁样。咁跟住咧就另外有个唐帮版啦，呢个唐帮版咧入嚟，佢又真系查案嘅，佢系猛咁话，喂，而家我知道你哋好唔开心，但系我哋都要去认尸啊，呢个系正常手续嚟嘅。咁只不过系嗰个枝节，呢啲唔同嘅枝节，佢点样即系得十个煲盖，但系有二十个煲，咁你点样冚咧？咁咪睇佢点样冚咯。所以佢咪猛咁喺度开始老作。我有个阿哥，有个细佬，又有个细妹，又有个姐夫，有个妹夫，有光阴，有光门啊。跟住到最后，阿华探长都听到件事，就系话我可以帮你保守呢个秘密，我可以做住光门先噶。咁样即系佢嗰件事，其实我哋中间最主要就系睇梁光昌呢个人物，佢点样喺攞到个100万之后。点样佢就算要选兵折将，譬如话佢个好朋友啊，好朋友阿炳啊，即系有架货车嘛，因为嗰架的士啊，佢以为个的士佬走咗嘛，冇的士啊，而家喂你俾架车我啦，阿炳啊，我用住你架车先，咁我摆住喺机场度，你听日去攞翻咪得咯，唔得，我唔可以借俾你，我卖俾你啦，咁卖俾佢卖85000啊嘛，但系架车只系值8500嘅一个货车嘛，咁 当年嘅价钱啊，唔系依家嘅价钱， 你真系你见到佢哋有几咁 friend 啊，系咪？即系同埋亦都见到就系话个老婆话我唔会同你去嘅，你要揾第二个女人你就揾啦，你点可以揾到第二个女人啫？阿坚就即刻举手，我报名咁样，即系你见到嗰件事，只不过系阿梁光昌佢点样想办法去得到呢个横财100万之后，然之后佢点样想办法千辛万苦可以排除呢啲万难，包括佢嘅老友、佢老友嘅老婆、佢自己嘅老婆，同埋两个警察，仲有个的士佬，仲有一个黑社会大佬，就系因为嗰100万应该系嗰个黑社会大佬噶嘛，即系点样喺呢一阵之间周旋，而到最后佢点样解决呢样嘢嗱？咁呢一度咧，我就有一个小小嘅注脚，就系、是、到最后其实佢点样解决啊？自首。其实你谂真呢个剧本系到最后佢解决唔到，然之后佢突然之间话我唔玩啦，我自首，我将成件事讲晒出嚟，跟住突然间就破到单大案，然之后呢一个唐帮版咧就话哦你破到大案啦，你系呢个好市民奖啊，可能会有咁样，即系你见到作为一个闹剧，佢咁样收场，其实个问题都唔系太大嘅，只不过系梁光昌佢突然之间佢嗰个位咧就突然间咁样话我自首啦，我唔玩啦咁样，嗰、那个位系有啲湿滞嘅，其实因为去到嗰个位，其实大家都喺度讲紧点样想。想办法可以做到件事，而阿梁光昌突然之间良心发现，去到嗰个位，咁所以呢个位系比较难搞。而到最后咧，阿彪亦都系即系为咗令到个戏可以皆大欢喜咧，嗰100万系冇笑到，佢攞住嗰100万就可以一齐去走佬。其实个事件就系围住点样解决嗰100万啫嘛，只不过系呢啲唔同嘅人物嘅枝节咧，就好睇编剧嘅技巧啦。咁而家我哋就讲个古仔就讲完啦，但系我哋睇呢啲人物啊，我上一次嚟又系讲角色系统，今次亦都系讲，唔好讲角色系统啊，即系你见到每一个角色咧，佢嘅存在啊，系点样去帮件事，令到件事系更加有趣嘅。两个警察。呢、这个两个警察系我一开始睇个剧本，啊，点解要有两个警察咧？最搞笑系两个警察都唔系冲住100万而嚟噶，呢、这个系几有趣嘅。而到最后100万佢一路冚一路冚一路冚一路冚，到最后净系得个黑帮大佬系冲住个100万而嚟嘅啫嘛。中间阿梁光昌想办法点样散咗啲钱啊，揞口费啊，揞呢、这个跟住又俾自己个老婆，然之后个老婆好好笑我咯个位，老婆话我唔跟你去台湾啦，我唔去啦。跟住知道阿娟去之后，唔系啦，我谂下，如果而家阿娟跟你去，我唔去过，咁我要分钱啦。如果我唔使分嘅，而家我要分钱啦。即系点样嗰100万由一路100万一路减少，一路减少要俾呢、这个要俾。嗰个要揞呢个要揞嗰个，然之后到最后佢哋真系攞住100万，应该系六个人啦，六个人一齐去台湾咁样，即系呢件事嘅推进咧，你见到中间其实好多嘢我哋口述比较难讲啊，我自己最记得咧，其中一个笑位咧，我真系觉得呢个系正到不得了啊，就系阿炳走到入嚟，因为阿炳啱啱入到嚟，佢就唔知个情况啊，咁咧阿梁光昌咧就对住个警察，我唔记得系边个警察啦，佢就对住佢讲话，喂，我个妹夫定系咩啦，即系佢咧系有少少撞聋啊。所以佢就话，我惊佢听唔到，我大声讲一次俾佢听，我 有个细佬叫做阿光门，有个大佬叫做阿光阴，咁啊，佢就逐样嘢讲俾佢听。今日啊，因为咧，我个细佬咧，佢智力都有啲问题啊，所以我要帮佢祈祷，希望我细佬阿光阴，佢又记得佢有个大佬叫做阿光明，佢又记得咧，我个老婆叫做阿山，有个妹叫做青山，即系嗰个位系佢好明显要夹硬嚟将嗰啲嘢讲一次，但系我又觉得好好笑，因为佢中间系混乱到好紧要，我谂观众都未必全部跟得晒嘅，但系咧编剧同埋改编咧就好有技巧地将呢啲嘢摄咗喺入边，而佢系笑位，唔系净系 information giving。咁呢个系即系成句你睇翻咧，点样将呢啲咁样嘅唔同 information 同埋啲笑位融合起上嚟咧，系做得好好嘅。再加埋咧就系、是、佢嗰啲我头先都大约讲过啦，就系、是、佢梁光昌好似系，我希望我冇记错，佢话。阿哥就是个大伯嘛，就叫光阴，就叫阴阴哥嘛，跟住有个细佬就无啦啦去咯，后段先突然间话我仲有个细佬，就叫光门。跟住咧，因为再加埋光门嘅谐音咧，就又搞咗好多笑话出嚟噶嘛。跟住咧个老婆咧叫金山啊，系嘛，就又有个细妹就叫青山，跟住又无啦又多咗个家姐叫卢山，就搞到乱晒。然之后有个李山，就而家咧就系阿佢个妹阿李太咧就同阿李山就要去荷兰，就唔系我阿梁生同阿梁太就要去台湾，就唔系又全部押韵嘅。所以呢度咧，你如果讲个改编咧，其实佢已经做紧编剧噶啦，喺个技巧上面咧，佢将广东话系运用得好顺。熟啊！呢个系其中一个。如果大家话有机会攞到呢个改编嘅剧本嚟睇嘅时候咧，就呢个系呢个剧本成功嘅地方咯。佢运用广东话运用得好，好多嗰啲压晒韵嗰啲句子咧，喂，其实佢唔你一啲都唔觉得系突兀嘅，佢唔系走出嚟念诗啊，但系嗰啲全部压晒韵系好好笑嘅。一个要去台湾，一个要去荷兰，真系全部都系做得好好嘅。呢、这个喺个言语上嘅控制。 同埋咧，今次咧，我哋頭先講個主角咧叫做阿光昌啊嘛。咁阿光昌咧喺個戲入面咧，一開始佢個老婆都有講過啊，光昌懵佬嚟嘅，即係懵成成嘅，成日都喺佢嘅認識入面，佢老公一直都係懵成成啊，好忠直啊。佢係一個普通嘅銀行嘅出納，即係做櫃台嘅一個普通嘅銀行嘅員工嚟嘅。咁啊，擔屎唔偷食嗰啲啊。但係今次無啦啦咧，就攞咗呢個100万，跟住咧就做咗咁多咁荒诞嘅事出嚟啦，咁喺个编剧上面，佢将呢个角色一开始即系叫做系一个咁老实嘅人，其实有啲咩嘅帮助咧？其实喺成个戏入面，如果佢老婆唔讲话，佢以前系一个好忠直嘅人嚟嘅，即系冇咗呢几句对白，其实成个戏都一直咁样去，都冇乜特别嘅。但系我又好有印象，记得诶个老婆系咁样讲过，令到我觉得咦个老公原来系咁噶咁。咁其实。有啲咩位嘅咧？即系呢一个。 其实你如果讲成个剧本个编剧个技巧咧，我觉得有样嘢啦。我哋喺我哋个节目提过好几次嘅，就系、是、近代嘅剧本越嚟越将个戏咧推前，甚至系前过我哋入场睇嗰个 moment。我哋入场去睇嘅时候已经系前过噶啦嘛。即系嗱，如果你大家仲记得饺子一开始佢讲嗰个故仔系咩啊？就系、是、老婆喺度准备紧生日会，老公咁耐都唔翻，老公一翻到嚟奇奇怪怪，然之后就打电话话要着草去台湾。突然间有押韵，即系你谂下呢件事，其实咧就系、是、佢到最后再讲翻咧，就系、是、阿梁光昌佢话我点解迟咗？佢又讲佢点解迟到？佢话因为我去咗凉茶铺。我咧就系、是、以为自己眼花，所以我饮咗几杯明目嘅嗰啲咁样嘅唔知咩五花茶定系咩？因为我饮咗五杯，咁饮咗五杯之后点啊？去厕所咯，我介意去厕所。去到厕所佢就真系打开嗰个箧数咗一次，数完一次出嚟之后咧，佢又去完厕所咧，跟住佢又饮多五杯，唔知乜嘢 火埋人， 系火埋人，咁啊又话又要再走入厕所度，又再数，所以佢已经系搞咗一个钟啦。所以佢点解先迟到翻嚟屋企嘛？而翻到嚟屋企个老婆就系话你做乜咁迟啊？你平时唔会迟到噶，系咪？而个阿老公咧，呢个梁光昌一翻到嚟咧就系二话不说，你而家即刻同我上去执行李，然之后佢就打电话去机场，我哋唔知佢做紧乜噶。其实呢、这个令到嘅戏嗰个推进咧，一开始咧去得好速、好有力嘅，佢唔系一翻到嚟同个老婆商量，冇咗嗰个地步嘅。呢、这个系令到呢个戏咧后边一路推落去咧，所有嘢个节奏咁快，一个好重要嘅编剧技巧嚟嘅。 佢將呢一個人物嗱，回應翻你啊傑你頭先個問題就係點解呢個人物佢一路都寫佢話偷事都唔擔食，而佢到最後咁樣做，係佢將佢前段呢一個偷事都唔擔食嘅呢樣嘢，再加埋佢嗰一個鐘喺涼茶鋪同埋涼茶鋪個廁所度咧嘅呢個經歷咧，佢將佢谷到好大，同埋點解我一開始話100万係幾多先？咁我100万咧，系佢话我呢世人成世人都系喺银行度帮人数钱，我终于数翻啲系我自己嘅钱，仲有100万。佢令到呢个人物推咗去一个极限，而佢做咗一个唔系正常人平时会做嘅嘢。呢一个系喺个喜剧上面嘅元素系好重要，亦都系令到我头先讲嗰个戏剧嘅力量啊，佢本身个戏剧嘅冲突同埋佢要执行呢件事嗰个力度咧，系大咗好多，而唔使佢一翻到嚟咧，佢仲喺度 struggle。嗱，当然啦，咁啊，结另外一个问题就系唔系另外一个问题嘅，应该话佢个问题嘅另一面就系、是，如果佢本身呢个梁光昌都系一个系哇好贪钱、长期都贪小便宜嘅人，咁又会点啊？咁嘅话咧，就会令到咧个结尾好难写啦，因为而家个结尾佢自首啊。佢嗰個自首所謂嘅良心發現，雖然嗱到而家我都覺得嗰個位嗰個良心發現係嚟得好速噶，突然之間啊、哎，我唔玩啦，我良心發現啦，我突然間我自首算數啦咁樣，嗰、那個係嚟得好速噶。但係如果佢呢個人物個前設佢唔提呢樣嘢嘅話，嗰、那個位會更加大問題其實。所以喺咁樣嘅前提之下咧，第一令到個戲一開開得好有力，同埋令到嗰個結尾能夠比較容易係合理化嘅話咧。呢、這個人物嘅一個咁嘅設定咧係好緊要，仲有呢樣嘢咧係咩咧？係影響咗梁光昌個老婆，因為如果佢本身都係好貪錢，而佢老婆又唔係嘅話咧，咁係好難搞。所以點解呢個老婆一聽到話呢啲係不義之財，我哋要報警啊？嗰樣嘢合理化翻，所以歸納上面呢幾點咧，梁光昌呢個角色佢本身係一個忠直。仲要系喺銀行度數咁耐錢，佢都可能有其他機會，佢都唔會做呢啲咁嘅設定，全部咧係編劇嘅章法嚟嘅，即系唔係隨意嘅，即系咁樣嘅分析，我諗就會比較清楚一啲。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屬於文學，又屬於戲劇、舞蹈、音樂。佢叫做劇本。亦都是一劇之本。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施淑婷、冯杰。 其实除了梁光昌啦，咁其他角色其实佢都设定得好好，即系你唔系咁设定咧，又真系去唔到噶，即系譬如两个差人啦，阿华探长，咁其实咧佢系醒目噶嘛，其实系劲醒目嘅，所以佢入嚟咧，佢唔系为咗查案嘅， 因为为咗光昌喺凉茶铺， 系啦，为咗要钱嘅啫。咁另一个差人咧，相反，佢系为咗做正经嘢嘅，但系佢咧又好忠直、好蠢、好听话，即系啊叫侦查，咁侦查啦，即系其实佢系想带阿山去，即系阿光昌老婆去认翻条尸噶嘛。咁但系咧，佢哋就成日耍佢去侦查我，跟住佢又真系去侦查，跟住其实佢俾人耍咗劲耐，但系佢都系好。忠实咁样去完成紧佢嘅任务噶，咁所以系好搞笑咯成件事。如果唔系咁设定嘅话，啊佢系好醒目嘅，佢唔系咁忠直嘅咁样，咁嘅时候咧又系去唔到噶，咁即系有个位咧，我哋又系谂极都谂唔明嘅，就系佢最后咧咪烧车嘅，阿彪唔知点解佢系会攞咗100万，跟住但系佢系带翻嚟俾大家咯，点解佢唔拎走咧？ 系 呢个位我哋都系有倾过嘅， 系啊，嗰个位其实都系。去到臨尾咧，就明顯草率嘅。其實嗰兩個位，即係包括梁光昌佢突然間話自首，同埋到最後佢攞嗰100万翻嚟咧，即係呢個阿彪啊，司徒彪佢個的士司機嚟噶嘛。就算佢見到嗰100万，佢攞咗，佢可以走佬啊嘛，佢唔使翻入嚟噶嘛。我完全同意啊，嗰、那個位係其實好奇怪嘅。所以咧，就係唯一咧，就係你如果講嘅話，要解釋呢個司徒彪嘅行徑嘅話咧，就係佢真係好蠢咯。即係佢好忠直啊，應該話佢好忠直啊。 係啊，佢好忠直啊，佢一直都係等緊個 call 啫。 係啊，一路都等緊 call 我，因為佢中途話走咗噶啦，走咗佢話翻嚟唔得嘅，我呢個都係我嘅責任嚟嘅，我哋要完成你單job， 即係佢車你去機場噶啦。 所以佢呢個人物係有一個咁嘅小小嘅設定，點解到最後佢見到嗰100万，佢會偷咗翻嚟，然之後就同大家分咧？雖然呢個位係有啲奇怪，但係好明顯嗰個位就真係個編劇喺度打緊圓場啦。因為我諗成個係前段咧，其實嗰兩個鐘咧。 觀眾都好大壓力，我話俾你聽，真係劈住去噶，全部一個接一個嗰啲笑位，係好難搞。而到最後，我諗嗰個位都係想辦法大團圓結局，唔好問咁多啦，就完咗佢啦。呢個係的而且確有少少敗筆嘅，我同意嘅。 其實係咪鬧劇或者喜劇都要係咁樣？即係其實再睇翻清楚個劇本，都係有好多好多位啊，唔知點解，即係其實係咪鬧劇就係好多嘢俾觀眾覺得合理化咗就係㗎啦咁樣。 當然唔係啦，即係我哋點解而家好多時我哋將鬧劇呢作為一個貶義詞咁樣去指某啲嘢呢，其實有原因嘅，就係鬧劇好多時都會出現一啲類似我哋頭先講咁嘅狀況，就係話到最後我哋發現嗰度有少少唔合理嘅，不過唉算啦，大家得啖笑，唔好問咁多啦咁樣。即係有陣時我哋會咁樣去囉，但係上乘嘅鬧劇就係唔會囉。即你真係做到，所以點解我話鬧劇最難就係咁，你嗰件事又要複雜，複雜得嚟又要合理，合理得嚟又要好笑，好笑得嚟又要圓到，你要淨係要解決呢四個問題已經係難到爆炸㗎喇，係絕對唔容易嘅。即所以我到現時為止啊，我自己處理鬧劇呢，我唔夠膽話我好有心得，我亦都唔夠膽話我自己處理得好好㗎。我只是我用我僅有的喜劇 sense， 即係去想辦法做好嗰樣嘢，而我哋亦都要令到嗰樣嘢唔好大家太過容易就覺得搶唔合理啦咁樣。所以頭先餃子講咧話，而家喜美住臨尾阿彪嗰個位咧，其實係好睇導演同演員點樣去處理嗰個角色，佢係一個咩嘅人物。即係佢臨尾，如果佢係突然間傻咗發神經，或者係佢我哋一路都見佢傻下傻下去做咗啲好笨嘢嘅話，咁嗰樣嘢係容易啲合理嘅。其實呢個我諗係個編劇已經去到冇乜計啦，因為無啦啦邊個攞個100萬翻嚟咧咁樣，而到最後佢只係諗到就係阿彪，咁有冇其他方法咧？可能有嘅，但係而家我哋就未諗到啦。你話嗰個劇本如果真係要改，可能呢個位係其中一個要改嘅位嚟噶。即係包括我頭先亦都講咗啦，梁光昌嘅自首嗰個位，呢兩個位係其實係有少少敗筆啦。但係我亦都唔想話鬧劇都係咁噶啦，即係絕對唔係，我唔希望大家有咁嘅錯覺咯。 咁但係鬧劇咧，會唔會都有一啲係話，即係我哋成日喺節目度講，或者阿初成日都講啊，呢個故事教訓我哋啲乜嘢？咁而今次呢一個喜美住嘅劇本咧，我哋睇完哇，好好笑，好開心，成兩個鐘頭咁一個戲，哇，真係笑到大家見牙唔見眼㗎啦。咁但係去完呢個戲完咗啦，咁我哋又有啲乜嘢可以話呢個故事教訓我哋啲咩呢？好似我自己睇完就唔係好覺嘅，唔知道兩位會唔會有同樣嘅諗法，或者會唔會話鬧劇本身冇咁着重呢一樣嘢嘅呢？ 我如果你問我，我一定唔同意嘅，即係我自己我就唔認為，因為佢係鬧劇就呢個故事就可以得啖笑，我哋就完咗佢算數咁樣，我就唔同意嘅。咁但係你話呢個故事教訓我哋啲乜嘢呢？其實係有一個位嘅，即係可能係好失途，又或者可能係而家呢，我估計有一啲編劇上或者係改編上嚟，始終我冇睇過原著，我唔夠膽講實，但係我懷疑呢，原本個戲呢佢話自首攞返嗰100萬出嚟之後個結局，我估未必係咁。我估嘅，我初步估嘅。因為個戲其實成件事呢，你睇嗰個所謂嘅教訓係咩呢？就係梁光昌呢個本身係一個正直嘅人，因為一時貪念去做咗一樣咁嘅嘢，有一個咁樣嘅機會俾佢，佢一時貪念。但係喺中間呢，佢係承受一個好大嘅壓力，搞到你嚴格啲嚟講啊，家破人亡。點樣家破人亡啊？因為佢自己係死咗㗎嘛。佢自己如果根據佢嗰個原本嗰個 plan， 佢自己死咗，佢著草，佢成世就匿埋喺台灣。我唔理你喺阿里山定係咩啦。OK， 咁佢個老婆亦都係我唔會跟你走㗎。你係好人嚟嘅，點解你會做啲咁嘢啊？係咪？咁佢呢一個咁樣嘅動作之後，顯然係咩啊？佢個好朋友個老婆跟佢走。而佢个老婆听到之后吓、你唔要我啦，跟住佢同佢个老婆个关系亦都有啲问题，而到最后佢决定自首。你如果睇呢个咁嘅故仔，你见唔见到嗰度有一个少少嘅状况啊？对于阿梁生嚟讲，阿梁光昌就系、佢因为一时嘅贪念，佢系导致佢某程度上家破人亡噶。 只不過佢作為一個喜鬧劇，佢到最後我自首啦，冇事。然之後其他嗰啲人物咧，亦都係卡通片人物咁。好嘢，我老公翻咗嚟啦，我唔使走啦。好嘢，我可以同翻我老公喺埋一齊啦。佢個朋友好嘢，我唔使走啦，我哋可以四個人快快樂樂咁生活落去啦。係咁樣蒙混過關嘅咋。但係其實嗰個教訓係依然存在嘅，就係對於呢個梁光昌呢個人物嚟講咧，有個不義之場，我應該點樣處理？所以點解我有理由假設就係嗰個劇本個結尾係改編過？又或者真係嗰一百萬，如果真係存在嘅話，我如果作為導演嘅話，如果我再喐呢個劇本，我有可能咧喺呢個位咧，梁光昌係真係自首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係梁光昌話：喂，你唔好再搞我啦，一百萬我怕怕啦。咁嘅話，嗰個劇本其實係有機會翻去一個所謂嘅正軌。當然，而家我哋唔係講緊我哋要改編個劇本，即係呢個唔係我哋嘅責任。只不過係阿傑咁樣問話呢、這個故仔有冇呢個故事教翻我哋，我覺得係依然有嘅。只不過就好睇編劇同埋導演或者改編喺到最後攞住呢個劇本嘅時候，你想點樣用呢一個我叫做 vehicle 呢一個咁樣嘅承載物，呢、這個劇本呢、這個故仔，究竟想觀眾睇完之後係點樣咯？真係想大家得啖笑？呢、這、一個就好睇導演佢點樣睇，即係我要講個故仔俾人聽係一件咩嘅事。我記得我哋喺節目我都提過一件乜事。我曾經喺美國讀書嘅時候咧，就係、是、我有一年。第一个学年啦，完嘅时候，我要导一个剧本，我揀咗好多个剧本攞去俾我 professor 都系 no， 全部都唔得。到最后有一个，我觉得，唉，呢、這个容易啲啦，我又唔使咁艰涩，有一个我又知道熟嘅剧本，因为我已经睇咗几十个剧本，我已经你睇一个剧本都要几个钟啦，大佬睇咗几十个剧本，我喺一两个礼拜之内，到最后个 professor ban 埋我个剧本，佢净系讲咗句说话，佢话你一生人可以导几多个戏啊？你一生人可以导几多个戏先？你而家俾呢个剧本我一个咁样嘅 commercial play。即係可能大家睇完好好笑，係咁係唔係你想做嘅嘢？佢咁樣扮完我一句之後，我即刻抌低咗個劇本，我就去揾一啲另外一啲我覺得真係更加有意義去做嘅戲。我唔係話喜劇鬧劇就冇意義，但係我哋作為導演或者作為即係講得好聽啲藝術工作者，我哋係唔係擺上台有某一啲我哋想做嘅嘢呢？就算係話得啖笑，都有好多方法㗎嘛。所以呢一個其實到最後好睇本身個編劇嘅原意，又或者作為導演 pick up 咗個劇本之後，我哋想點樣去 treat 囉。我哋如果淨係釘住嗰啲喜劇，然之後釘住嗰啲所謂大團圓結局嘅話，我哋梗係可以咁去啦。但係我覺得我哋作為藝術工作者就有必要喺呢啲位度啊，我哋諗諗，我哋究竟俾緊啲乜嘢我哋嘅受眾，我哋嘅觀眾，我哋究竟想點樣去改善呢個世界 in a certain way。可能只是令到他们开心啲，笑多啲，都可以是的。我不是说这个不改善世界，这个都改善世界。但是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好像阿杰你这样讲的话，喂，我剧本看来没什么 ,sorry, 我作为导演的话，或者我作为编剧或者改编的话，我就要想咯。如果不是的话，我就要考虑我现在做的事究竟有没有它的价值。 好，今日的时间呢又差不多啦。李美柱真是一个好有趣嘅劇本啦，咁頭先你都聽到我哋喺度傾翻個劇本，其實都好多好多笑話係值得回味嘅。 係啦，餃子又演得好啦， 梗係啦，我中意餃子噶啦，有靚女， 好啦，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啦， 拜拜。 一劇之本，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Thank you.